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你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火上寒窑无德十八年。有些事情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

关上了门，不必理谁。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，手机让他休息也难，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，原来不能流过十二点。生日快乐，我对自己说，他注定了寂寞凉了。生日快乐，泪也融了，我要谢谢

住，我可以继续付出，付出就够我满足。我相信爱情对我永远的残酷，我奢望时间会为我祝福。 我们终究还是